休息的这段时间，十一一口水没喝，一点东西都没吃。一鸣招呼他上车的时候，被他一下拨拉到旁边。 我来开，你坐着吧。 然后也不管一鸣什么反应，抢了一步坐上驾驶座。一鸣只是扬了扬眉，也没有跟他争，绕过车直接坐在后面，直接横着躺下了。十一调整后视镜的时候愣了一下。 这车你敢睡后头？ 你开你的吧。 已经躺下的人只是随便摆了摆手，示意十一开车。不知不觉之间，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点生分和疏离。大概是本来这环境也不是让人计较的地方，英明平时那股进退的界限在经过这两天两夜之后微妙地开始模糊。他平时是绝对不会对十一这么说的，十亿也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使唤过。但是对着英明那句话，十亿只是皱眉冷笑了一下，然后踩大油门让车直接窜了出去。哼，他故意的。仗着自己的驾驶技术比英明好，这段路又相对好跑，十亿故意去找那些坑坑坎坎的地方过。整辆车跟玩具一样在地上颠来倒去，他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瞄一眼英明，结果发现英明除了有时候被颠得厉害才哼一声，基本上没什么反应。 操，我不信了。 这么躺着能不被颠得滚下车座？除非英明是属壁虎的。其实啊，英明在后面有一只脚撑住了十亿的座椅，所以就算十亿这车开得再起伏，基本上英明那边的动静都不是很大，最多有点晕。这场有点无聊幼稚的较劲耗到休息站才算是勉强停了。下车的时候，两个人胃里都不太舒服。十一耍狠飙了一路，结果自己也没有好受到哪里去，刚进食堂门口就退了回去。他冲英明摆了下手： 行了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去抽烟。 英明在后头看着十一有点萎靡的背影，忍不住扬了下嘴角，摇摇头。吃完饭，英明在服务台问了十一的房间号，给他端了碗粥过去。十一打开门的时候一脸的烦躁，脸上明显是因为身体不适导致的怒意，嘴里咬着一根烟，头发被爬得乱七八糟的，看着像刚起来。英明举了一下手上的碗： 吃不下东西喝点粥吧，能舒服点。 十一往后退了一步让他进屋，然后晃荡晃荡的溜达回屋里，二话不说地往床上一倒，抽两口烟道： 没食欲。 喝粥不需要食欲。 英明干脆把粥放在他床边，然后站着说： 这粥好歹也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十大公子也给点面子。 他这句话刚说完，十一勉强转过头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： 你自己做的？ 你在休息站见过粥？ 何况还是大中午的，哪个餐厅提供这种东西啊？他这么一说，十一直接坐起来。他看了看粥，又看了看英明，最后不太相信地端起来尝了一口。 真是你做的？ 嗯。 英明随手点了一根烟，站在边上看着十一一口一口慢慢地把那碗粥给吃了。嘴角扯着几分笑意，眼底荡开的情绪连他自己都没有见过。两个人休息了得有一个小时，准备动身的时候，十一看着外面的天色犹豫了一下： 我说这天儿是不是要下雨啊？ 有点阴天的架势，虽然不到那种黑云压境的程度，但是看着也差不多了。英明凑过去也瞄了一眼： 雪。 这种地段下雨的事很不好说，晴空一样能掉雨点子，何况这明显是有云的境况。其实从一早俩人在路上就多少觉得了，昨天阳光都有点刺眼，今天一直就有点憋。 要不等等吧，等雨下了再走。 下一个休息站估计就不是有房间的那种，弄不好俩人又得睡车上。车座太硬，睡一夜起来浑身发酸。英明又看了一眼，发觉实在这天不行，只能点点头。 行吧，那就先等等吧。 谁也没有想到，这雨竟然一直下到了晚上。英明和石毅最初还是胡聊闲扯的，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天色。两个人喜欢看的东西不太一样，意见不统一就互相损。看到雨下来的时候，石毅还大肆自夸了一下自己多有先见之明。结果雨下了两个多小时之后，两个人忍不住彼此看了一眼。 这雨也下得太邪门了。 本来看着以为就是一场阵雨，下完也就完了。奇了怪了，竟然越下天色越黑，明明还没有到天黑的时间，窗户外面就跟没了太阳一样。 幸亏没在路上。 石毅感慨了一句，不过没有之前那股嘚瑟，全是庆幸。这种天气开车出事的几率太高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陆陆续续的车全进休息站了，停车场上差不多全是车。两个人在窗边往外头看了两眼，没等一会儿就听见有人敲门。石毅转身去开门，结果来的是服务员。 对不起石先生，因为天气突变，路上的车都进了站区，但是站区没办法接待那么多人。这场雨不知道要下多久，房间可能不够了，晚上如果还不停，恐怕需要共用，您看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只是略带抱歉地看着石毅。石毅摆了摆手说， 没事，我跟英明一间就行了。 那谢谢你们的体谅了，实在抱歉。 服务员明显大松一口气，得体地往后退了两步，一直到石毅关上房门才敢转身离开。石毅关上门，看着窗边的英明咧嘴笑了笑， 得嘞，这下好了，咱俩真得同居了。 这雨果然下到了晚上。因为休息站住的地方离餐厅还有段距离是要走的，外头这种雨下去吃饭不方便，所以晚餐都是服务员给送到房间里。十一点菜的时候，拿着菜单一眼就扫到了不太明显的粥字，下意识的一愣。 你们这里有粥？ 有的。 中午呢？ 中午也有。 十一刚问完，英明就笑出了声，手里还夹着烟，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忽悠人后的愧疚。菜点好后关上门，石毅回身走到床边的时候看着英明， 我说你们演员是不是满口一句实话都没有？ 张嘴就来，草稿都不用打。英明从善如流地笑了笑， 这叫善意的谎言。 那你到底是男的女的？ 女的。 操，这也是善意的谎言？ 还不是为了让你面子上舒坦一点。 英明说完还耸了一下肩，石毅差点扑上去揍他。 就你这张嘴，被你卖过的人一定不少。 突然就想起了两个人初次见面那次，英明一再强调自己不知道王一奇到底在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，现在看估计啊也是应付他的。对石毅的这句评价，英明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，他笑了两声，继续抽着他的烟。这房间不大，而且还不高，两个人站着就显得空间很压抑，电视还开着，内容还是那几个台。石毅拿过遥控器随便换了几个台，最后无聊地往旁边一扔。